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03集，解除封印，吊唁宾客。陈淑兰是谁？那些人是什么身份？这些都是林老爷子现在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林老爷子不知道，林奇自然也不清楚。两人坐在后座，顿时都有些沉默。 你打个电话给玉儿。 好半晌，林老爷子才回过神，侧了侧眸。宁晴这个时候恐怕是顾及不到秦宇那里。林奇点点头，拿出了手机给秦宇打电话。陈淑兰这件事肯定是要通知秦宇的。接到林奇电话的秦宇才听完戴然的课，戴然的课一点也不简单。虽然他是戴然的亲传弟子，可戴然手下也有不少学员，每一个人都是竞争关系。秦宇不得不打起精神，比别人更努力，这一点从小他就习惯了。想要得到的多，就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的努力。 我外婆她…… 秦宇拿着手机往戴然的班子外面走，京城远比云城冷，他裹着大围巾也挡不住寒风，声音近乎迷茫。 爸，明天戴老师要带我去温州参加交流会。 交流会？ 林启看了林老爷子一眼。林老爷子沉吟了许久，半晌后接过电话，温和地告诉秦宇参加交流会要紧。戴老师现在全力培养秦宇，这一次机会错过了，之后还会不会全力地培养他都十分难说了。林老爷子的大局观很好，不用想就帮他做了决定。他跟秦宇又说了几句就挂断了电话。林奇欲言又止。 爸，这…… 林老爷子摇摇头。 左右陈淑兰都已经离世。 京城这边，秦宇挂断电话，用手拉了拉围巾。他垂了眼眸，从小他就跟陈淑兰不亲，陈淑兰也不喜欢他。对于他的死亡，秦宇心中没有什么感觉。陈淑兰的葬礼，他回去也没什么用，反而会浪费时间。可戴然带他去 M 州参加的交流会就不一样了。那里，能看到很多殿堂级别的小提琴大师。陈淑兰的葬礼跟 M 州交流会这两个比起来，他选择哪个好像不需要多加考虑。秦宇几乎没有多想就有了决定。云城酒店，魏大师最近一直留在云城，一是处理小提琴协会的一些事，二是经常跟徐校长坐在一起喝茶。两人之前在京城根本就不在一个圈子，尤其徐校长，魏大师在京城倒是一直听他的传说，只是很少见到他本人，只在几次宴会场合见过。眼下却因为情染，两个不同圈子的人交集在一起，大多是在吐槽情染的无情史。 我没有想到你最后选定了冉冉。 魏大师摇头失笑道，他的徒弟顶多在京城小提琴这边激起一层波澜，媒体会大肆渲染，可徐老这边，他的继承人一宣布，整个京城都要因为他的话震上三震。徐老摇头，他看了魏大师一眼没有说话，八字还没一撇，他实在没法跟魏大师那样高兴。海叔重新沏了一壶茶，先给徐校长倒了一杯，青绿色的茶汤倒进白瓷杯子里，没满就停了手。不远处的柜子上放着的魏大师的手机响了，海叔给魏大师倒完茶，就过去把魏大师的手机拿过来。 老爷，是京城的号码。 没有备注。每天找魏大师的人数不胜数，来自各地的电话都有。魏大师也不奇怪，他跟徐校长笑着说了一声就接了电话，电话那边是程木，他说了陈淑兰的事情 并跟魏大师说了时间，然后礼貌地挂断了电话。来云城的时候，魏大师就料到了这一点，然而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来得这么快，手边的手机都忘了放下。 怎么了？ 徐校长意外地看向魏大师，还没说话，他手边的手机也响了一声。医院，秦冉还在原地，几乎没有动。程俊在外面打完电话才进来，无视宁晴宁威那行人，直接蹲在秦冉身边轻声询问。 你外婆的病房我没让人动，我陪你去收拾。 外面的一群保镖还在，陆兆颖带着另外的人在医院周围找可疑人影。秦冉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一双黑漆漆的眸子终于有了焦距，他很轻微地偏了偏头，对上程俊的目光。他的脸上是苍凉的冷，眼角耷拉着，全无往日摄人心魄的色彩，仿佛荒芜的沙漠。程俊没再看了，看着难受。他站起来，只朝他伸手。 坐。 又好半晌，秦冉终于抬手。程俊牵着他，走得慢，从急救室到陈淑兰的病房，花了差不多十分钟。陈淑兰生前的东西不多，她在生前似乎就有预感了，把她的东西都分了出去。四个外孙穆莹跟秦宇都看不上她的东西，她就全给秦冉跟穆楠了。剩下的就是她的一些衣服跟老物件，还有她喝水的杯子，她今天刚穿在外面的外套。秦冉低头沉默地收拾着。这间病房陈淑兰住了将近半年，几乎当成租房来住了。他最后把陈淑兰最常喝的杯子收起来，房间最后一丝陈淑兰的气息都没有了。秦冉环顾了房间一周，一种莫大的恐慌开始出现。外面有人敲门，进来的是程木。他拿了一张单子给程俊。 俊爷，一切都安排好了，殡仪馆那边也通知了火化。 程木有条不紊的几乎把一些琐事都安排好了。程俊点了点头，让他先出去。陈淑兰死后，宁晴崩溃，宁威崩溃，程俊就接手了所有的后续，没有让林家的人碰一下。站在房中间的秦冉听到他们的对话，眼睛这才眨了一下。他茫然地转头看着程俊，声音又哑又涩，说了今晚的第一句话。我外婆。他这样，程俊看着也心疼，他伸手抱住了他，目光看向一片漆黑的窗外，想起今天拦住航班的人，眸色极其冷厉，声音却是柔和得很。 你外婆去找你外公。 秦冉伸手抓着他的衣襟，依旧是他熟悉的，能够抚平他暴力因子的冷香，似乎现在才回过神来。陈俊没过多久就感觉到衣襟湿了。半个小时后，秦冉重新出门，他拿着张纸，又拿了一支笔，一个一个地写了号码。宁家的亲戚不是特别多，秦冉翻过陈淑兰的手机，记得差不多，写完号码，他直接去楼上找木南。木南，通知这些人。他把纸递给木南，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冷酷，除了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其他的几乎与以往没有什么变化。 秦小姐。 程木从外面进来，这边是一份数据。 俊爷让我先交给你，顾先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有事尽管找他。 秦冉伸手接过来纸张，点了点头。 你让他联系云顶酒店，上次的房间还在。 一件事一件事地吩咐着，一举一动间如同久居高位，一双微眯的眼眸中冷凌毕现。 令琴眼中的秦冉一直是一个不好好学习混日子又几乎没有什么人生目标，跟陈淑兰一样格局小又没有上进心的。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秦冉。 冉冉，你…… 宁晴看着秦冉愣了愣，秦冉看都没有看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吩咐着程木什么。宁晴看着秦冉那背影，第一次发现秦冉似乎变了，跟他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对他们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葬礼，陈淑兰这件事该通知的人都通知了，宁家这边有人见主办方是宁威木南这一家，有两个亲戚就没有来。选的地址是偏城郊的一个墓地，在陈淑兰外公隔壁，陈淑兰早就替自己买好了。下了几天的雪，地上又铺了白白一层。秦冉跟木南一左一右站在灵堂处，整个现场都是程俊跟江奎借过来的保镖，穿着黑色的西装，胸前别着白色的花，像是参加什么重要领导人的葬礼，肃穆而沉重。 冉冉，木兰，你们俩不要太难过了。 林奇跟林老爷子来得早，他们手里拿着一朵白色的花。宁晴声音沙哑，他从里面出来。 爸，你们往这边走。 他带林奇跟林老爷子进去，林奇跟林老爷子身后又有两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走了进来。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